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陈慧娴的《冰点》，收录在她1989年暂别歌坛的专辑《永远是你的朋友》当中，作曲呢是玉置浩二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2004年苏有朋主演的电视剧《情定爱琴海》当中的片尾曲，由苏有朋自己带来的《你是我的一滴泪》。这首歌呢，作曲方面是李泉，而作词是易家扬。 爱过了谁，也为一个名字崩溃。琴键上的手，你弹指的美，该忘了才对。寂寞是鬼，有的往事支离破碎。请在我心里再多聊一回，你别急着飞。你是我的一滴泪，我们是那么对的一对，幸福是万分之一的机会，爱情却这个样子被我浪费。你是我的一滴泪，像爱情海的那种眼泪，未来的日子随便无所谓，我只要记住你的美，比什么都要珍贵。 这是苏有朋带来的《你是我的一滴泪》，也是他当年2004年主演的电视剧《情定爱琴海》当中的片尾曲。而《情定爱琴海》的主演呢，除了苏有朋之外，还有何润东以及蔡琳。 蔡琳呢，在剧中呢饰演的角色的名字叫做关晓彤。当然现在知道内地有一位新人叫做关晓彤，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有趣的巧合。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已经开通了，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特呢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2年郑秀文的专辑舍得当中一首中版的歌曲808。808呢应该是个 KTV 包厢的名字。

伤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草蜢1990年的《失恋阵线联盟》，而这首歌呢也出现在电影《火锅英雄》当中。《火锅英雄》呢是由陈坤还有白百合等主演的一部电影，在电影当中呢提到了这首歌，也跳了这首歌的舞，而且呢并且产生了一首片尾曲，叫做《世界上不存在的歌》。因为在电影当中呢，白百合所饰演的角色常把这首《失恋阵线联盟》的念成《失败者阵线联盟》。好，继续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2002年江欣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《我不是随便的花朵》。这首歌当中呢，江欣的个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。 已经决定好了，做个做梦的人，一个不切实际的人，就算青丝变成了白雪，皱纹也渐渐爬上曾经光滑的脸庞，就算心里的梦永远不能实现。希望我是特别的，拥有神奇的力量，因为在很久以前有一种不能忘记的声音，它将我唤醒，带领我穿越现实的迷雾，在哪里我才找到真正的自己。于是我知道自己不是随便的花朵，只为梦幻的声音而绽放，一切就像流水奔腾不复返，那些声音不会枯萎。感谢音乐能让我发现一个更加完美的世界，所以决定好了，做个做梦的人，一个不切实际的人，就算青丝变成了白雪，皱纹也渐渐爬上曾经光滑的脸庞，就算心里的梦永远不能实现。 重要的声音让我的梦

这是来自陶喆2002年黑色柳丁专辑当中的 Melody。 Melody 呢是他当时的女友的名字，现在呢当然陶喆已经结婚了，已经和别人生活在一起了，而他那位女友呢也在过着自己的生活。来继续接下来今天最后一首歌，来自江美琪早期首张专辑当中的歌曲《对我好一点》，和他后来的风格有极大的反差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不要以为我看不见，心里早已发出警戒，如果你还是无所谓，可能我也会随时改变。你那双不安定四处打猎的眼，在我面前也不知道稍稍的收敛，若别的男孩